这首是 Helen 相送演唱的《小秘密》，爱的秘密。我觉得这个天气也很适合诉说一种心绪吧，而这里却是大情绪。现在听到的是肖邦的《波罗乃兹》，大波罗乃兹。 Thank you. 肖邦一生一共创作过15首波罗乃兹，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降E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罗乃兹作品22，是这些作品中我认为是最清新典雅精致的一首。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因为这首曲子具有着非常浪漫的地方，也有着肖邦音乐当中的那种骄傲、桀骜不驯，甚至是抗争。就像舒曼说到的，肖邦是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所以这首曲子真的很全面，既有花丛又有大炮。尽管肖邦只写钢琴音乐，但是他却在这个狭窄的领域内涵盖了众多的音乐题材的样式，并且在系列创作中延展着每一种像钢琴音乐题材的潜能。于是我们在肖邦的圆舞曲中可以听到忧伤，在夜曲中听到愤怒，在练习曲中听到艺术，在前奏曲中听到深刻，而在波罗乃兹中也听到了轰隆隆的炮声。换一首吧，我们来听听肖邦的圆舞曲，或者说是夜曲。而现在听到的是一个老的版本，加洛特1940年录音的版本。现在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钢琴家》，很多人把它译作钢琴诗，可是我觉得这个诗可比家要差得太多了。其实这一段呢是沃伊切和基拉尔，也是一位我很爱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为了反映电影当中的一个状态，唯一一首钢琴曲目则是以罗曼·波兰斯基经常合作的这位作曲家来创作的这首曲子《移动的加洛特》。接下来呢，我想再给大家带来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曲子， 其中呢有一些还是他斯皮里曼亲自演奏的。好朋友们的签到，朱子成说：“聆听今天播放的无主题音乐，无主题音乐，这个说得好，就是音乐的感觉随着音乐来。”而刚才我看到怪哉虫也问：“刚才的那首法国歌叫什么？”那首叫做《爱的秘密》，爱的小秘密。其实呢，要说没主题也有主题。上半时段的音乐其实和法国有关呢，一首《爱的小秘密》。是一首法国相送，而肖邦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在法国时期创作的。这里我们听到的演奏呢，是来自于在70年代在华沙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中获得大奖的波兰钢琴家亚纽兹·奥列克伊·尼扎克来演奏的。选自肖邦的芭蕾作品。刚才我也说过，肖邦这位钢琴家，他写了众多的题材在钢琴音乐上。当然很多作曲家认为钢琴领域非常的狭窄，但是肖邦的作品也涵盖了众多的音乐题材。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在今天带给你会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精彩的音乐，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办款需谨慎。 长奏10年，相约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

而且是舒曼说的。原话是舒曼说过，肖邦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威力无穷。这个花丛中的大炮可以这样诠释，你看肖邦的音乐，刚才我也说了，有如此浪漫，但是他有一些音乐，像他的波罗乃兹，甚至还有协奏曲，很多的作品，包括他的练习曲等等，这些都像是有着隆隆的炮声。肖邦，波兰音乐家，年少成名，他的后半生正值波兰颠簸流离，所以他在国外度过，创作了很多在我们今天人形容叫做爱国主义思想的钢琴作品。其实他是思乡，真的也是替祖国来暗暗捏一把汗。他的一生不离钢琴，也被人们称作钢琴诗人。在1837年，还严词拒绝了沙俄授予他的叫做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地位。而舒曼称肖邦的音乐就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 刚才是极富美感的音乐，就这样美美的，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古月。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选自柴可夫斯基《天鹅湖》。来看看吧，各位好朋友的签到，大家都在吗？在刚才呢，我们欣赏了几段肖邦，下半时段呢，在听讲各种各样的音乐，新耀音乐，让我们飞起来。肖邦过后，这首对比也是鲜明的夜曲，也可以飞起来的，这首叫做《Cashmere》。Simon 说了，克莱德曼好像弹过刚才肖邦的夜曲，克莱德曼的版本就不要说了吧。我觉得肖邦的音乐已经很通俗、很浪漫、很美好了。如果说克莱德曼在弹，本来已经是很通俗了，那岂不是就下里巴人了吗？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因为我觉得克莱德曼有他自己的特点，有他自己的音乐，不如弹的他那些童年的回忆呀、海水边的阿迪丽娜等等这些作品。好吧，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我爱钢琴你好，胡雪迪、会飞的老马、Simon He、珍珠小鱼、微笑，还有德清荣二，还有在云端说又开启了动听的古典也流行的音乐节目。我觉得不如说古典也流行的音乐模式，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下一首会为你带来什么。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花板、爱乐、立本、彭虫、甲贺山人、秋水风神、怪哉虫，还有科特王，还有甜甜，还有龙明阳、初子成，还有缅甸猫 MM， 还有秀杰，青云飘然也在。的 Cashmere 来自于邦德组合，音乐还有一种行进的感觉，而同样是行进的感觉，我们来听 Mahler 的第一交响曲。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第一交响曲其实是马勒28岁那一年所写的自传式的作品。他曾在笔记上提到那些年轻人美德与苦恼，其实就是有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感觉。他在笔记本上还这样写，除了那些年轻人的美德与苦恼，还写到富有人情味的喜剧等批注。这首作品呢常常赋予标题巨人，这不仅表示这首交响曲很庞大，而且这个标题呢也取自马勒所喜爱的作家尚保罗的同名小说。但是小说的内容呢跟乐曲并无关联，巨人其实指的就是马勒自己，他还是挺自恋的。而且他在乐曲中还叙述了青春的欢乐与忧伤，马勒真的非常的多愁善感，他的有些作品真的是相当的敏感，我们都知道。而且马勒将自身的体验化成具有寰宇的重要性，整首作品是以胜利来结束的。那也就是说，马勒的浪漫英雄最终取出悲观，肯定生命与世界的永恒之美。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交响曲的时候觉得，哎呀，它太繁杂了，我听不懂，每样乐器那么多的作品，而且那么的庞大，那么严肃。其实不用说，每当你想到马勒的时候，就想到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这样理解也许对于你了解他的作品就好理解了。在节目最后我想率性的结束，那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Stand By Me。 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会，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s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no,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